多么性感又伤感的声音，这是黄小琥。在一些特定的情景，也许你会听到掉泪或者鸡皮疙瘩起满身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就想要带你听到的这个歌手呢，他是来自于台湾的奇迹周杰伦。这是他在2005年的创作专辑《十一月的肖邦》当中的主打歌曲。这首歌里面开头一段的几个钢琴音符便带着伤感的味道，优美的旋律再加上伤感的气氛以及配器当中的古典吉他，所以让这首歌成为当年的各大排行榜上的冠军作品。 一群神仙的蚂蚁背负了所写有我面无表情的孤独的风景，失去你爱开始分明，失去你还有什么是好关心，但各自不再象征和平，我终于被提醒我这稍微失的是毒瘾，我用漂亮的压力形容被泪对抗的爱情，是这里夜色不敢进公园里，找你的背影在漫天飞行，送你的白色玫瑰在春来的花季凋零，午夜在宿舍上诡异的很安静，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，想问了你日间冰冷的回忆，走过的走过的生命，爱始终陪伴我起，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， 为你弹这首爱你的一句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清晰的很好听，手在键盘敲钢琴，我给的思念很小心，你埋藏的地方就有你，为你弹着沙盘的一句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而我为你隐姓埋名，在月光下弹琴，对你心跳的感应还是如此温热沉静，鲜艳的声音， 那些段子不禁停，什么的这森林，笑容都有阴影，放在这么近的的屋顶，这是我的伤心，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，我用尽我的自信描绘后悔莫及的那爱情， 为你弹这首爱你的一句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清晰的很好听，手在键盘敲钢琴，我给的思念很小心， 就此分手，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，会不会难以割舍，宇宙环流，我们已坚持太久，是否你没有把握而有所保留，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，是否我给你太快，给你太多，心甘情愿犯下的错，爱那么重，爱那么痛，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，对